危。送院后情况危殆，警方事后在梅窝拘捕涉案男子，怀疑他有精神病记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982点，跌1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09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17.28，瑞士法郎0.935，加元1.274，人民币6.363，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兑美元0.729，新西兰元兑美元0.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3.96美元，卖出1984.7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6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下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8点到晚上12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信息，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疫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港台电视32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 星期三就由香港，星期四就学按摩。 喂，而家个个都同心抗疫，你仲周围去玩？ 我系讲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短片环节啦。星期二有李浩辉主持嘅吃得到的快乐，同你靠食物舒缓心情。星期三就有邓天乐主持嘅乐社区畅游香港。星期四按摩零知识，周以玲同中医师分享穴位按摩。星期五当然就有侯伟新嘅旧地新游，同你寻幽探秘啦。早上11:10至12点，香港暖流电视电台同步直播。 全城携手，齐心战胜疫情。 在家抗疫都有好节目。3月4号到13号，港台电视31冬残奥直击，每日送上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嘅精选赛事。 紧贴盛事，同时紧贴时局。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继续提供最新最准确嘅防疫资讯，助你第一时间应对疫情。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港台电视与你 积极面对种种挑战。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蔬菜。 我并没有中上风，也不是白雪公主老友记，为什么一天到晚打喷嚏？这事情太稀奇。 如果你而家有打乞嗤呢个症状，又或者有咳嘅症状咧，相信你都会好担心啦，系咪？刚刚为你带嚟咧有呢个葛兰姐姐嘅打喷嚏，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1，早晨早晨啦！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嘅有钱陪陪嘅。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3月12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就系2月初10啊。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哇有啲湿啊，90%啊。星期六头半个钟我哋有老歌时间。 杨梅杨梅处处盼，青春青春处处赞，挡不住的春风吹进胸怀。蔷薇蔷薇处处开， 蔷薇处处开，我哋有龚秋霞嘅个性哈。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报先。大致天晴，日间是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6度，晚上部分时间是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指望明日部分时间是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新气温20度，相对湿度 90%。 继续我们有刘韵姐姐的出现，你知道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吗？ 山清水秀太阳高，好呀好风飘，小小船儿张过来，它一路摇呀摇，为了那心上人 山清水秀太阳高。 周璇姐姐《花样的年华》。 谢谢你，小白兔，你真是一个好向导，让我看到了这一片好风光。我要赞美，我要歌唱。 飞鹰香格里拉，继续我哋有姚丽姐嘅歌声。呢首歌冇理由唔识啦啩？ 他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谁说是春眠不觉晓，只有那偷懒人儿才高明。春风它吻上 听一个清早跟虫儿相见，让春风吹到我身边，轻轻地吻上我的脸。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春天里处处花正艳，别让那花谢一年又一年。 春天听呢一首歌咧，特别有感觉，系咪啊？春风吻上我的脸，我哋有姚莉姐姐嘅歌声啊！继续我哋有潘迪华姐姐嘅出现啊，《情人桥》啊。 白云飘飘，小船摇悠扬，每到家门门见到情人桥，没呀到家门门见到情人桥，见到情人桥，岸上敲一敲，敲敲情歌们怎得可心焦，敲呀敲情歌们怎得可心焦。 潘迪华姐姐《情人桥》咧，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29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当然咧有5:30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啊，唔系，仲有一个小时先啱嘅清晨爽利啊！哇，几担心啊，系嘛？我都好担心啊，因为咧一个星期咧只系有几日可以同大家喺个空气中相遇啊嘛，系咪？好啦，这个时候我哋先听5:30嘅新闻简报。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持续，俄军再次在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开设人道走廊给居民撤走，但乌克兰指责俄方的炮击令民众无法撤离。俄军又首次攻击西部城市卢茨克，有军用机场被炸中，造成4死6伤。中部第列伯罗一间幼稚园附近亦被炮击，至少一人死亡。在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有精神病院遭到空袭，由于院友一早已经到防空洞暂避，因此无人受伤。首都基辅继续遭到俄军进逼，英国说俄军似乎为未来几日的攻势做准备，包括可能对基辅发动进攻。 市長話有足夠物資維持幾星期。俄羅斯媒體監管機構話，由於社交媒體 Instagram 的母公司 Meta 容許發表針對俄羅斯士兵的暴力呼籲，決定封鎖 Instagram。 總監察長辦公室亦已經要求以涉及極端主義法律為由向 Meta 展開刑事調查。 Meta 日前說將會暫時放寬限制言論的政策，容許部分國家的 Instagram 用戶發表過往通常會被視為違反暴力規則的貼文，例如殺死俄羅斯入侵者，但強調不容許針對俄羅斯平民的暴力言論。 Meta 全球事務負責人解釋，公司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背景下對言論政策的改變只適用於烏克蘭本身，政策着重于保护人民的言论权利作为对国家被入侵的自卫表达方式。美国和阿富汗塔利班的代表在土耳其举行的安塔利亚外交论坛期间会谈。卡塔尔外交部说，在土耳其举行的安塔利亚外交论坛期间，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的主持下，阿富汗塔利班臨時政府代理外長穆塔基和美國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務特別代表韋斯特舉行面對面會談。卡塔爾的聲明說，雙方討論到阿富汗的政治和安全局勢，強調維護阿富汗穩定、避免人道主義災難的重要性，並且探討雙方合作的途徑和方式。警方表示，在近日的圍封強檢行動中，有三名新冠病毒檢測陽性居民在衛生當局發出隔離令後，拒絕遵從指示前往社區隔離設施。警方已經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的妨礙公職人員罪向法庭申請傳票檢控三人，會同衛生當局商討進一步行動。警方說，若果確診者拒絕配合前往社區隔離設施，可能觸犯妨礙公職人員罪，可被罰款5000元和監禁2个月。另外，如果確診人士在隔離期間離開指定隔離地點，有機會被罰款5000元和監禁6个月。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2,944点，跌229点。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204点，跌55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日元117.28，瑞士法郎0.935，加元1.274，人民幣6.363，英鎊對美元1.304，歐元對美元1.092，澳元對美元0.729，新西蘭元對美元0.6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84.66美元，賣出1985.76美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初時沿岸有薄霧，日間乾燥，最高氣温約26度。晚上部分時間多雲，吹和緩偏東風。展望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隨後一兩日潮濕有霧，下星期中後期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20度，相對濕度9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圍。FM 95.2，跑馬地及銅鑼灣。FM 99.4，將軍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处里隔咗千里白云晚望，想想想别离后全心怎会不思乡，每夜每朝抱愁眠悲痛流浪，故地故远最是难忘空盼望啊，深秋满地风霜最断肠， 郑少秋真真配配合唱的《天涯孤客》，当然这个配配就不是我这个配配了。讲起我的名字很得意的，即是去到哪里呢，那些人都说啊，你是不是哪个配配啊，很多时候呢都不知道为什么我是会变得姓郑的， OK? 可能呢真是郑配配这位武打明星呢实在太犀利了，所以呢大家都觉得配配这个字仿佛呢要配姓郑才对的。咁啊，唔知道你覺得配配呢個名字配姓錢好唔 OK 咧？時間嚟到早上5:42，聽緊嘅啦，由香港電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聯合廣播嘅《清晨省嚟》，再次提提你，今朝就有錢配配陪伴你。除咗我之外，仲有梁夜嘅好歌聲啊！邊個唱？咪就係佢啦。 曲不眠。良夜有好歌声，在空中满盈，心中满盈，我愿唱没停，满载温情，旋律美多温馨，愿曲中寄情，曲中寄语，曲中寄意，人睡着了，独我爱夜静，无负那好歌声，那好歌声日日仔细听，意念融回歌声，跳进曲中意境，能忘尽了寂寞，尽去 怕歌里变了心。 受波折，难忘街老人少爱问。成怨恨，心则伤尽，诗也化蝶，几许所愿情深。莫叹失意白今生，难求谁穿。尺丝千里，纵已系竹侣，缘分天赐，不必缘分。尺丝千里，纵已系竹侣，缘分天赐，不必缘分。 先到拉姐姐啼笑姻缘，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8，天文台啱啱发出咗5:45嘅最新天气预测，同大家讲下先。大致天晴啦，初时沿岸有薄雾，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6度。晚上部分时间系多云，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咧，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咧潮湿有雾啊。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0度，相对湿度90%啊。 令我感受故乡色变，令我娇美翠湖含恨，望向中国国土此阵豪气在腾，誓要将我苦难化为悲愤。 国人啊，我哋有阿姐汪明荃嘅歌声。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呢位歌手朋友呢？啊，应该话系艺人朋友先啱。佢个名字叫做徐小明啊。 再向釜山行。 平生勇猛怎会轻就犯，如今再上釜山，人皆惊呼，人皆赞叹，人为满身是胆，何必劝我不要招麻烦，明知我要闯关，为心所痴，为心 早识破，痴情是我一个不尽凄楚，我不能，但你可能有一日忘掉我。 你有冇已经唔记得咗呢一位娇滴滴嘅女歌手啊？佢个名字叫做鲍翠薇，有一日忘掉我。把握时间听多首歌啊！呢首歌明明叫做《明星》，点解会叫做《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嘅咧？不过都系同样同一首歌嚟嘅，主唱嘅有张玛丽。 天上星星，可有想起我？可有记得当年我的面，曾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当你记起当年往事， 疫情在一月达到顶峰后，美国目前每日新增感染和死亡个案大幅回落，多个州取消口罩令，但艾伯洛认为需要走在病毒前面，生产长期有效的疫苗是优先事项，不能够要求民众每五六个月就打一次针。公务员事务局发出指引，作为密切接触者的政府雇员完成隔离后可以恢复翻工，无需等待同住家人康复或者完成检疫。指引又定明，在第五波疫情下，政府雇员若果完成隔离并且康复后，即使再次检测后的结果是阳性，亦无需再次隔离，部门首长可以按个别情况作出适当工作安排。政府表示，今波疫情开始至本个月10号，共有约28600名政府雇员感染新冠病毒，当中超过8000人已经复工，其他雇员会按卫生署指引在康复或者完成隔离之后返返工作岗位。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沿岸有薄雾，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6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下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0%。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部分地区有薄雾，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

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11啊！你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一阵间咧喺听完首歌之后咧，我哋就会有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一个新冠肺炎嘅康复者要注意嘅事项，系咪即系话，如果你已经不幸地已经感染咗啦，咁而家已经系康复啦，之后有冇啲乜嘢系需要特别留意嘅咧？究竟中过之后会唔会再中咧？同埋自己究竟要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嘅身体可以强壮啲咧？系咪好多个疑问呢？如果想知嘅话咧，就要留意住一阵间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好啦，咁啊，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3月12日星期六嘅早上啊，农历咧有2月初10啊，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90%啊。今日咧就拣咗好多歌，都系随心地拣。有啲歌手可能好耐冇播过，就好似佢咁啦。蔡枫华《倩影》啊， 遥望你倩影经过，看灯色与夜色辉映，明亮眼眸里一缕失落，令我眼。光不禁追随，仍是你步履多优美，发披肩在风中飘起，明亮眼眸里忧郁的梦，又似带出一点傲气，唯愿。随着你进出于晚灯里，愿意惜双双多爱河，陪伴你步履轻快，晚灯光彩分割优美，明净眼眸似星光般亮，为这晚装点。上艳美，唯愿。着你进出于晚灯里，愿你会跟我相度爱河，陪伴你步履轻快，晚灯光彩分割优美，明净眼眸似星光般亮，为这晚。当天上艳美，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又到咗呢一个嘅星期六，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咁啊，喺佩佩身边咧，当然继续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早晨啊，梁医生。梁医生，大家都系继续讲紧咧，就系呢个新冠肺炎啦。咁但系即系都过去都累积咗一啲嘅朋友仔咧，就系患上咗呢一个嘅新冠肺炎啦。咁除此之外，当然佢哋亦都已经系康复咗啦。想问一下康复嘅朋友，其实佢仲有冇机会再染疫嘅咧？ 咁啊，再染疫嘅机会系会有嘅。咁所以咧，至于如果未打过针嘅朋友，佢染咗呢个新冠肺炎之后咧，喺国际上面都系认为佢咧，约莫咧系即系三个月后咧，应该再打即系呢个疫苗，咁咧先至可以提升佢嗰个抵抗能力。其实打几多咧，通常咧喺外国嘅经验系打一针。嘅疫苗咧，其實已經提升咗佢嗰個抗疫嘅能力噶啦。 嗯，咁會唔會係即係如果嗰個病毒係變種嘅話咧，其實係同其他人係一模一樣，係都係會如果接觸到有機會會感染嘅咧？ 咁當然，如果變到好緊要咧，咁佢就可能冇咗個抵抗能力。但係如果佢仍然都係呢個新型冠狀病毒類嘅病毒咧，就算佢變咗種咧，其實身體已經有一啲嘅抵抗能力。你打埋疫苗之後咧，咁我哋始終都會係好啲嘅。就算即係染到之後咧，嗰、那個嚴重性減低，因為我哋嗰啲抗體啊或者 T 細胞咧，都會對呢一類嘅病毒咧。有一個即係認知喺度咧，就係叫佢起身去打一場仗咁嘅。咁所以我哋其實呢個所謂冠狀病毒咧，就係喺即係人類裏邊都有嘅，係只不過呢個係新型冠狀病毒由一個所謂即係動物嘅宿主轉咗人類嘅時候，人類唔認得佢咧，而係構成一個問題啫。但係如果唔係咧，其實我哋本身都有幾種嘅冠狀病毒係流傳嘅，好似嘅所謂俗語講嗰啲所謂傷風類型嘅一啲嘅病毒。咁如果呢個慢慢我哋即係習慣咗咧，呢、這個病毒遲早都變成好似傷風類型嘅病毒㗎啦。 嗯，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咧，小朋友要俾佢病多啲，咁啊病到咧自己好似即係個身體有抵抗力，係咪就係咁嘅原因咧？ 係啊係啊，其實咧就呢一波嚟講，見到咧小朋友嘅感染率高啲，同埋嗰個。即係好似嚴重性輕輕都比上一輪係高啲，同全世界都係嘅咧，就因為佢較近於一啲嘅人類嘅即係冠狀病毒。咁而因為我哋過往嗰兩至三年咧，都係即係因為呢個新冠肺炎咧，係所以我哋嗰個隔離措施係做得好啊。咁即係我哋好多小朋友咧少咗接觸普通嘅冠狀病毒啊。 嗯。 咁呢只新型冠狀病毒開始似冠狀病毒嘅時候咧。咁佢個感染嗰個小朋友嘅機會大咗啦，小朋友嘅抗體喺呢一方面少咗，所以佢哋嗰個影響性會相對咧係大咗少少啦。 嗯，咁嗱，如果即係有朋友仔已經係康復咗啦，其實有冇後遺症嘅咧？ 係呢、這個咧，其實而家全世界都有好多人染過呢、這個即係、就是、新型冠狀病毒咧、嗯，都係好多人去睇緊。即係佢個病徵好翻，即係話佢過咗嗰個病情嘅18日之後，即係已經冇曬嗰個冠狀病毒嗰個影響嘅時候咧，佢又有冇問題咧？原來發覺咧，有都有一啲唔同嘅人咧，有啲後遺症咧，達到個患者嘅15%到嘅喎。 嗯， 有啲咩嘢咧？有啲人咧就係染咗之後，佢即係成日覺得攰啊，嚇，啲人又可能會即係少少氣喘啊、肉痛咁啊、心口翳啊，同埋。好多人見咧，其實就話我哋有啲人咧，即係開始咧，就係會聞嘢個有問題啊，嚇、 嗯， 即係聞嘢好似唔係好好啊，記憶力又可能會差啲啊，有啲人又可能失眠啦、啊、頭暈啦、啊、抑鬱啦、耳鳴啦、啊，咁咧覺得唔舒服啊，咁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咧，發覺咧喺即係一啲即係康復嘅患者咧，都有10%-15%咁嘅情況嘅。 嗯，咁呢啲情況係會持續落去，一定係一段短嘅時間嘅咧？ 咁呢啲情況咧，喺現時嚟講嘅報告裏面咧，其實即係由開始有呢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一啲唔同嘅病人開始咧，有部分都會維持嘅，尤其譬如話佢集中唔到啊，記憶力差啲啊。即係個嗅覺又差少少啊，咁呢啲咧都係好多時見到有咁嘅症狀嘅人咧，都可能維持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咁當然有啲咧就可能會食藥啊，或者做佢有其他嘅康復治療幫到佢，譬如話佢少氣喘咁啊，可能康復治療幫到佢啊，或者覺得攰咧， 在那個植物營養裏面注意啊，或者藥物可以幫到他們一些失眠的情況咁咯。 嗯，好啦，咁如果即係有咩情況，其實除咗係真係個身體有呢個問題，定係其實個人本身可能因為呢個病令到佢個情緒低落，然之後咧就覺得呢度又唔舒服，嗰度又唔舒服咧，即係我哋要點樣先知道真係唔舒服啊？定係佢個心型住唔舒服咧？ 咁其實係兩方面嘅，一咧就當然係可以係一個心理嘅影響啦，因為始終佢面對一個新型冠狀病毒喺唔同地方嘅人咧都會有個壓力，咁呢個壓力要構成會一個心理嘅因素嘅，即係可能就擔心自己又會死啊，或者擔心會惹人啊，擔心出唔到街啊，佢嗰個所謂隔離嘅過程，亦都可能一個恐怖嘅過程，構成一個我哋所謂災後嘅一個恐懼咧，咁呢個就係一個要喺呢個精神和行為治療方面啦。咁呢個第一個原因嘅，第二個原因咧就係話新型冠狀病毒都係除咗影響我哋嗰個呼吸系統之外，都係會有部分人士誘發一個過敏性嘅免疫反應。即係過敏性嘅免疫反應咧，就係話佢去提升咗即係身體裏邊一啲免疫系統嘅即係抗體。咁呢啲抗體係揾翻自己嘅細胞引起一啲嘅即係傷害，咁呢個傷害可能包括一啲神經系統，你講譬如話腦細胞裏面嘅影響咧，咁呢啲咧就係會構成係一啲個較永久性嘅影響，咁呢啲咧就會嗰、那個即係手腳麻痹啊，嗰、那個嗅覺嘅問題啊，或者一個睡眠嘅問題啊，或者係個記憶問題，都係可能係一個嗰、那個即係冠狀病毒引發起一個免疫能力對嗰個神經系統嘅構成嘅傷害嚟嘅。 嗯，呢啲只係小部分啫，係嘛？即 係 有部分嘅朋友咁解啫，咁唔係全部都會噶嘛？係咪都會有啲康復者之後咧係完全冇問題噶？ 絕大部分啦，即係喺個文獻裏面呢個佔10-15% 啦。咁但係個文獻亦都睇到咧，就係話如果係有打過疫苗嘅人士，佢即係染咗呢個新型冠狀病毒之後，英文叫 long covid 啊，即係話我哋喺冠狀病毒感染之後嘅後遺症，相對比冇接受即係疫苗咧係少好多嘅。 嗯，咁即系话， 记住都系 要打针啦， 打针系咁保障自己，亦都保障系染疫之后个重症会少啲，个后遗症都相对可以减少嘅。因为你打个疫苗之后咧，个身体认到有一啲咁嘅病毒，佢嗰个敏感反应发生机会咧。相对咧就可以减低好多嘅、 嗯。如果未打第三针嘅朋友咧，就睇下会唔会尽快去打第三针啦。咁如果你 打未啊？ 我打咗啦，第三针都打埋啦，已经。 哦，好啊，恭喜你啦！因为其实咧，第三针即系我哋知道有啲人打第二针之后都6个月后冇打到嘅。其实喺呢个所谓病毒嘅高峰期咧，咁啊，大家听过啦，抽针啦，如果你打去科兴嘅时候咧、我哋嘅香港本土嘅研究咧，其实就话。打完兩針科興之後，再打一針復必泰咧，其實嗰個抗體水平咧會大幅上升。好似溝針本身咧，喺其他外國咧都係發覺係有效嘅。咁所以如果研究就發覺，你係打咗第三針之後咧，尤其喺疫情期間，你打第三針，呢、這個第三針係有效咁提升，佢應該係短期內1-2星期內咧，其實個抗體即時上升嘅。咁所以喺現時我哋講緊。可能是個疫情最高峰是3月、3月中、4月，咁啱啱呢段時間咧，你打咗嗰個第三針嗰個即係疫苗咧，咁你就係嗰個保障率咧係相對高好多嘅。 嗯，咁好啦，咁即係如果真係未打針嘅話，就嗱嗱聲去打啦嚇。好，咁今日咧唔該曬林萬福醫生嘅，下個星期同樣時間我哋繼續探討唔同嘅健康問題啦噃，拜拜。 拜拜。 随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如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 来日纵使天仙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啊，因你今 在你听紧陈慧娴嘅呢一首《千千阙歌》嘅时候咧，亦都要话俾你听，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再见到大家嘅时候咧，系三月嘅十七号星期四嘅早上。当然，继续系清晨爽利嘅节目啦。临走之前，再次提提你，室外温二十度，相对湿度90%，一定力。下星期四再见啦，拜拜。 才顿感哀伤的漂亮，原来全是你令我的思忆漫长。何年何月才又可今宵一样，停留凝望里让眼睛讲彼此立场。当某天雨点轻敲你窗，当风声吹乱你构想，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美国政府宣布制裁两名俄罗斯公民及三间与北韩导弹计划采购活动相关的俄罗斯企业。财政部话，北韩持续公然违反国际法，试射弹道导弹，对全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華府將會繼續實施和執行現有制裁措施，迫使平壤當局重返外交道路，放棄追求大殺傷力武器和導彈。美國和南韓軍方認為 北韓上個月27號同今個月5號聲稱進行偵察衛星發射試驗，實際上是試射火星17型洲際彈道導彈，是自2017年暫停測試核武器及試射洲際彈道導彈以來首次，相信是為了恢復遠程試射做準備。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說，在維也納舉行的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會談因為外部因素要暫停，他和團隊會繼續與核協議參與方和美國保持聯繫，以克服困難達成協議。英法警告必須在未來幾日解決外部因素，否則談判可能破裂。伊朗強調任何外部因素都不影響推進集體協議的共同意願，中方說各方關切都必須得到正視和合理解決。有分析認為會談暫停可能與俄羅斯被西方制裁有關，若果油價高企，俄羅斯可以利用能源作為對抗西方的武器，但如果伊朗石油湧入市場，油價就會下跌。俄羅斯反對將所有責任歸咎莫斯科，認為要達成協議並不只是取決於俄方。印度向巴基斯坦誤射一枚導彈，巴基斯坦傳召印度臨時代辦抗議。印度國防部說星期三在例行維護過程中因為技術故障導致導彈意外發射落在巴基斯坦一個地區，事件令人深感遺憾，幸好沒有造成傷亡，政府嚴肅對待並且下令展開高級別調查。巴基斯坦官員說導彈沒有攜帶彈頭，落在距離首都伊斯蘭堡約500公里一個東部城市附近。當局召見印度駐巴臨時代辦，對導彈侵犯領空表示強烈抗議，指事件可能危及客運航班和平民生命。巴基斯坦國家安全顧問批評印度未有立即通知巴方是高度不負責任。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爾有暴雪，交通大受影響。由於能見度低，連接黑海和馬爾馬拉海的博斯普魯斯海峽交通中斷，多間航空公司取消大部分星期五和星期六由伊斯坦布爾升降的航班，所有城際巴士暫停，部分通往伊斯坦布爾的公路禁止貨車行駛。市長預計今日將會有更強的降雪，建議居民如非必要不要外出。省長已經宣布所有中小學和大學停課到大學停課到星期一，公務員休假。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初時沿岸有薄霧，日間乾燥，最高氣温約26度，晚上部分時間多雲，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隨後一兩日潮濕有霧，下星期中後期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温20度，相對濕度9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香港電台晨早新聞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3月12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总理李克